欢迎收睇《唐人黑白讲》，今集系我杰拉德， 我郑东嚟啊， 仲有 我神秘老温啊， 哎，又系我哋三人组啊，咁啊，喂，而家七月喎，呢期农历七月喎，好恐怖啊， 系啊， 又地震又落雨， 都阴阴地嘅出边， 系啊， 系啊，好啊，即系讲下七月份 出边啲女又出边啲女又成日着住啲短裤，我好惊啊， 长头发飘啊飘， 系啊。短褲嗰啲啊， 簡稱阿飄啊！喂，之前我哋有冇提過台灣啲鬼月啲嘢？ 其實我提過， 係啊，舊年咁滯嘅， 就 冇 detail 去講一個 聲咁去嘅， 即係講 乜都講下嘅， 即係一年裏面有咩節慶咁。 係啊， 但係今集就特別講啦， 係咯， 呢個月 係啊， 即係七月叫鬼月啦， 有啲咩禁忌啊？ 禁忌都唔 同埋台灣啲報紙、啲媒體都鬼衰嘅喎， 係啊， 特別多嗰啲新聞嘅喎。 咩新聞啊？ 咩咪講鬼屋， 乜嘢都賴曬落去咯。 哦， 跟住有條 講鬼故節目都多啲啊。 係啊， 有條橋又話冇人嘅半夜，但係佢嗰個標咧承載量咧就已經去到七百幾滿額啊，但係成條橋又空嘅。系、 哎、 啊，咁又话系咩咯？啲系咁噶啦， 即系呢个月硬系要有啲嘢出嚟先得。 系啊，啲新闻 通街都小事噶嘛。 不过咁，我发现咧，其实每年到呢个时候咧，系适合乜嘢咧？知唔知啊？系买嘢嘅时候嚟。 系 系啊， 买嘢祭祀啊。 因为鬼月咧，佢啲优惠咧系特别多，即系七月中啊嘛，呢个叫做即系叫中元节啦。咁中元節佢就譬如好似嗰啲各大賣場啦，我即係解釋一下啦，點解會買嘢好正呢個時機，就係、是、通常呢個時候呢，因為大家都會買好多祭祀嘅嘢啦，頭先阿鄭湯尼話齋就買好多嘅，因為台灣人呢係好信呢樣嘢，就會買得好即係好 誇張多啦，係啊， 一車一車咁車嚟嘅，即係越多嘢呀、啊、越好嘅，即係買落好似哇好似好 開心 係啦，開 party 盛咁樣嘅。咁呢個時候咧，就好多賣場咧就會即係整啲特價促銷啦，即係叫啲人多啲嚟我呢度買嘢搶購咁樣啦。同埋你見啲賣場咧擺設都唔同咗嘅喎，即係成以前中間可能擺嗰啲係唔知衫啊、鞋啊、電器咁樣，突然間咧成棟中間變曬嗰啲咩公仔面啊、油啊，或者嗰啲咩罐頭啊，成扎放喺中間俾你噶。咁咧佢尤其是優惠而家就係話好多都會開到通宵嘅添。即系廿四小时 突然 间，系嘛？好似家乐福啊，嗰啲咩大润发啊，嗰啲咪外卖嗰啲都会变廿四小时啦。系咪半夜会有其他人嚟买咧？我唔知道。 半夜有啲兄弟陪你一齐行啊嘛。 哦，咁样嘅。 仲要买碗，好多都买2000送200咁。 系啦，诶，讲起呢个就 2000送200，咪即系九折啫。 九折啦，喂，但系好用啊，大佬啊，好多嘢以前系冇打折噶。呢、這個時候先會打折嘅， 買20000送2000喎，唔好睇少呢條 線。係啊，尤其是咧， 我都半夜買嘢㗎。 佢好奇怪喎，佢係唔限定咩產品喎，通常即係你買自己又得，買家庭用品又得，買衫又得，買食品又得。 好似煙酒唔得喎， 係煙酒唔得啫， 係咯， 係煙酒唔得嘅啫。咁家電都有分嘅，譬如有啲名牌，佢可能就唔會出銷啦，即係咩日立啊、Sony 嗰啲咧唔得。 即係進口嗰啲啊， 進口大部分進口唔得咯。 国家货咯， 系啦，但系呢个时候咧，我最中意买咧就系买咩咧？ 厕纸、 电器嘢，譬如买雪柜啊、冷气啊， 即系贵价嘢。 贵价嘢 就减咗仲多， 买到雪柜 唔系，即系咁啱啫。 佢有几头住家嘛，系嘅。 唔系，加上最中 买楼 三C产品，手机啊、 电子嘢、 notebook 啊、平板啊，呢个时候买就最 好。 真系全部买2000送200喎、啊，大佬啊！即时 系喎、啊，喂，我睇到佢去 兜兜，攞落去先。 唔系癫噶，因为我最近又已经睇啱几样嘢，就系雪柜啦，一个头先讲啦，啱啱坏咗，公司嗰啱坏咗，咁啊再买 notebook 啦、平板啦咁样嘅。喂，执执埋埋，你买几万蚊咧，系悭几千蚊我哋咁。 系、啊，我想买个 notebook、 啊。大家即系可能有啲新即系新移民过嚟。台灣住嘅香港人可能未必知道咯， 係咯， 係要把握呢幾日嘅。 係喎， 家樂福咧係呢三日，即係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係呢三日嘅啫，就有買2000送200或者九折，之後過咗就冇噶。咁可能要睇第二間噶，或者 中秋咧要睇。 中秋冇咁平噶， 係咯， 係鬼月先有嘅，即係中元節先有。 中元節先有。 係啊。所以奉勸大家就係、是，譬如而家要買啲咩臨審嘢，想大量採購就呢個時候最啱。 嗯 啊、通常咧呢、這個時候我都特別買好多嗰啲，譬如 食开嗰啲公仔面啊，食开嗰咩凉油炸， 可以摆成年 啦，买多几包啊，咁样咧慢慢用啊，咁样系真系好平嘅，系、 嗯、 真系九折咁样咁样买。当然啦，即系睇屋企嘅状况啦，你唔好买好似以前嗰啲话咩厕纸缺会咩咩 加价 加价，跟住买成几廿包嗰啲， 几廿吨 啊，嗰啲又平又悭唔到几多钱嘅，系咪先？咁买嚟做乜？ 最有精神系 流嘅， 系流啦， 系啦。咁所以我就即系介绍俾大家，就系呢段时间系购物嘅好时节嚟嘅，真系。 出嚟下边啲半夜有特价咁嗰啲咩送嘅咧，咪去买咯。其实都有原因嘅。其实中元节好多人，即系呢个月咧，好多人都唔买嘢嘅。 嗯。哦，系， 即系正常系唔会买嘢，咁佢咪用呢啲方法咯， 炒起个 市。好似前几年我买嗰架车， 嗯， 我都系买新车嘛， 哦、 都系七月睇，睇、 哦， 即系农历 七月，即系话七月 唔入，佢好多啦，系咁屈佢咯，又呢样又 即系七月唔入火啊，嗰啲啊，啲嗰啲嗰类嘅， 系， 因为七月佢话好差个业绩， 一定噶啦。 咁啊，可以屈佢好多嘢咯。 系，唔系即系唔信，即系唔记啲嘢嘅人咪啱 晒咯。冇问题咯，系啊， 肯定噶啦。买楼又可能又平啲嘅，因为楼市可能好多唔会呢个月买卖噶嘛，好多。咁买车又系啦，贵价嘢都系啦。咁好多公司项目或者开张啊，各样都唔会喺呢个月噶啦。通常都避过呢个月嘅。 嗯。 啊，所以就好多笋嘢执咯，呢个时候真系。即系如果唔系好记呢样嘢。 咁忌嗰啲喺中元节有咩即系顾忌啊？要留意一下。我净系知道我同学嗰阵时同我讲话，诶、欸，七月唔可以讲鬼嘅，叫做好兄弟啊，好兄弟， 兄弟咯， 系啊系啊，好兄弟或者兄弟咁样就意思就系嗰啲啦，咁样 忌嘅嘢啊，我知道就一定好大部分都一定要去拜嘅，即系就算唔信啊或者各样咧，都要去拜下嘅。因为好多都系团拜或者咩噶嘛，譬如一个社区咁，佢可能集晒大家啲嘢食啊，喺个大门口咁咪一齐拜嘅。咁、 嗯、 可能拜一拜可能安心啲啩。 喺嗰边咪拜紧咯，而家 好多度都拜噶啦， 唔同日子都有噶， 系啊。同埋你会见到哇，成台都系嘢噶，即系又面又罐头啊，又乜都齐。 咁使唔使去奉献啲嘅？ 唔使喎，咪系买你自己嘢放埋一齐嘅。 哦，咁样 系。你睇你預算嘅，有陣時你自己買嘅嘢放喺度又得。你如果唔想你去買，咁你俾錢去管理公司，管理公司都幫你買噶。 哦， 都有嘅，都有嘅嚇。 不過咁多年，我同阿俊多年一次冇拜， 都冇拜喎。有冇食過嗰啲嘢先？ 都冇喎。 哦， 不嬲對呢啲嘢都冇乜特別感覺㗎啦。 冇乜感覺 嘅。係慳著數啊，平啊，咁又買嘢嘅啫。 係。 啲兄弟嘅嘢有缘就见到噶啦，冇缘就唔会见到嘅。 不过台湾你话忌嘅嘢，其实同香港好似都类似嘅、 嗯， 即系香港盂兰节咁样。 系啊系啊。 咁佢就话即系尽量唔好去玩水嘅地方啦。 哦， 都有咁样讲噶，因为每年咧，即系可能都系夏天咧，人哋即系细路哥中意玩水。 夏天，所以啲人就去游水玩水，所以就会有意外。 特别多意外噶、啊，所以好多就变咗怪咗，就系、是、可能呢个节日 啊，你又啱啱去玩水咁样。嗯， 系咧，因为暑假嘛， 系咯，暑假嘛， 系，咁所以即系唔知信唔信好啦，即系尽量都要小心咯喺呢个月份。 不过我觉得台湾就冇香港咁邋遢咯，盂兰节香港好鬼邋遢噶嘛， 通街， 佢周街烧嘛， 烧嘢都算啦，烧嘢都系啲灰啊，好多饭啊， 系啊， 哦， 发毛嗰啲包啊，嗰啲啊，橙啊嗰啲啊， 仲有。不过呢个有一个唔同就系、是、台湾咧，你烧完啲嘢啊，拜完啲嘢咧，系攞翻自己食嘅，佢唔会抌低度唔要嘅。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过。 系啊系啊， 通常都系拜完就攞走。 所以你系啦，所以你买嗰啲嘢系买自己想食嘅嘛。 系啦系啦系啦，譬如买啲生果啊，你 系啊，自己去买食嗰啲。 拜完或者只鸡， 自己食啊嘛， 攞翻屋企自己食嘅。 应该系咁嘅。 佢哋嘅讲法就系话咧，拜过之后咧， 有灵性， 食翻咧系会有福气。 哦。 所以佢好多拜完啊，嗰啲米即系其实香港都有， 香港一样噶， 都有噶。 香港咩咩咩嗰啲平安包咪有咯，拜完咪自己食翻啊嘛。 派米嗰啲都系噶，咁台湾都系咁做。 嗰阵时喺台南咧，就系见到喺街咧，即系又喺啲咁嘅节日咧，就会有一啲又系嗰啲做戏啊。台南有台中我唔肯定啦，台北我未 讲。 都有，台南嗰陣時就成日有戲嘅，咁個同學話俾好兄弟睇嘅，咁樣，咁、 哦、 就真係有後面有條友咁做，前面冇人睇嘅。咁香港都有啲啲咯，做大戲嗰啲咯。 就係每間廟咧，到呢個時候就會前面擺個舞台就係、 是。係啊， 跟住咧，裏邊有啲人做啲即係嗰啲 手 木偶啊， 木偶係係啊， 做戲嘅。咁啊，成晚喺度唱噶，冇人睇嘅， 冇人睇噶， 冇人睇噶， 但係都要唱 睇下嘅。係啊。或者嗰度都好熱鬧， 可能你企咗埋去，好多人企喺隔。 其實都好多好熱鬧，你唔知嘅啫。 係啊， 其實就即係類似香港盂蘭節咯、嗯，類似接近咁樣咯。香港都有嗰啲神功戲啫嘛。 有。 又係半夜，又冇人睇，又係一直人演啫嘛。 嗯。 啊，咁啊，仲有顧忌嘅嘢都冇乜特別嘢啦。但係做生意嘅人咧就好順嘅， 係 幾乎做生意幾乎都會敗。 嗯。 俾我做生意都冇敗喎， 咁我都冇敗， 所以唔怪得咁失敗啦。 咁我都冇敗，咁但系我以前嘅舊公司咧，係每年都敗嘅，而且係好大陣仗嘅， 係、嗯、 啊，因為每個員工都要敗啫嘛。 不過喺頭先所講啊，鬼月入邊就即係就算我哋唔信啦， 係 咁好多人信噶嘛，講嘢小心啲咯。 係咯， 哦， 不嬲都講嘢要小心啲啦。 有個古仔話有個人。即係見到你喺街嗰度拜啲，跟住企喺度睇，喺跟住唔知個阿婆啊行開問開，你後生仔喺度做乜嘢啊？好肚餓啊，等緊屋企人攞嘢嚟俾我食啊咁。跟住嗰啲阿婆冚唪唥嚇到走曬，跟住後屘佢屋企人攞錢俾佢啦，跟住我唔知點解跟住啲阿婆走曬喎。所以咪话 笑话嚟嗰啲， 咁多 我都睇过咁多古仔，氹女嘅啲古仔。 咪所以即系有时夜晚都少出街啲啦，即系唔好喺呢个节日特别即系出边咁夜啦。 平时都唔好夜晚出街啦。 咁平时都 OK 嘅，台湾都算安全，但系呢个月份咧就比较会即系好多话唔定即系。见到唔应该见嘅嘢， 即系好兄弟， 又或者听到唔应该听嘅嘢，咁都好烦噶嘛。 你可能听到下一期威力彩 number 咯，咁啊唔错， 系啊， 几好。但其实好多古怪嘢都系呢个月份会成日出现嘅。有时我都听过啲 friend 讲过，又唔知有阵时行下夜街咧，会有人叫你个名嘅，即系唔知有真定假啦。佢又话有试过嘅好多啊， 识得嘅， 唔知啊， 听错系嘛， 系咯， 都有可能。 我平时都成日觉得有人叫我名噶， 人 光日白，唔系七月喎，系另外日子，总系觉得咦有人叫我咩？另外， 我唔认得过噶喎，原来 日头啊， 日头， 即系成日都有噶，所以咪话咪听错啊？ 唔知道啊，人哋就话，即系你半夜行紧街咧，如果后边人叫你咧，你唔可以转头去， 即系成个人， 系成个人 转身， 因为咧佢话你膊头其实 有火啊嘛。 咁佢故意叫你咧，就你一 冚熄 咧，就冚熄咗咧，佢就會纏到你啦。 啊， 係咁樣。 嗯， 所以呢個可能要注意一下。同埋好多街邊嘢啊，各樣呢個時候就唔好亂執咯，尤其是 係啊， 不嬲都唔應該執啦。 唔知啊，有啲唔應該執會執噶嘛，好難講噶嘛，即係唔執輸噶嘛，好難講。 輸就唔執啫。 係。咁其他避忌嘢冇咩，係做生意真係會特別會擺呢啲咯。啊，家庭都會擺嘅。有啲搞得好大陣仗都有嘅，啊！ 你公司都冇辦 啊？冇啊，冇。 你員工冇問嘅咩？ 佢哋屋企自己本身有拜就得噶啦。 哦， 咁我公司冇拜啊。 即係其實我哋香港過嚟好多都唔興啊。 唔知啊，可能我哋呢一代都唔係咁拜呢啲神佛嗰啲嘢噶啦。我屋企連祖先都冇拜嘅， 即係拜祖先嘅咩？ 冇啊。咪有啲人有拜噶，你台灣嗰啲全部有啲。透天上面最上 面嗰啲 放祖 近天啊！ 祖先系边个都唔知啦。 吓，你咁咩噶？ 咩冇族谱都冇晒啦，早就俾呢个伟大嘅共产党扫晒啦，仲有一整 呢个唔知啦， 完全无从稽考啊！ 嗯， 咁啊，咁大概系咁咯。最主要就系真系呢个时候买嘢好着数啦。总之， 即系头先所讲啦，买车或者买一啲人哋唔中意买嘅嘢，就可能 系啦，你就可以 啊。叫价好啲咯， 叫价好啲，咁啊可以攞到好多着数，系啦。咁大买 初六八月咯， 系啊，例 如中秋喜庆月。 八佢七月，即系佢农历七月啊嘛，到七月尾嗰个礼拜咧，都系会谷下佢噶。 嗯， 即系佢话鬼门关要收之前，又要烧下嘢噶， 又要烧， 咁又要去拜多次噶，好多都 咁样啊。 咁呢一輪咧係最後一鑊嘅，到時你要把握呢個時間去。 喂，其實都有少少技巧喎，買嘢即係買車咁。雖然話係七月買啫，你可以搞到八月先出牌噶嘛。你七月俾錢先， 係、哦、啊，可以啊。 我傾好咗幾多錢，我咪七月俾錢你先，但係排八月出，因為佢 quota 都計落七月度啊嘛。係 啊， 即係咁咯。 咁你變咗可以買得嚟又舒服啲啦。 咁你又八月先出牌啊嘛。 係，唔係七月份出噶啦咁樣啊？ 嗯 ，OK 嘅 ，OK 嘅， 即係少少技巧咯呢樣嘢。咁你咪同佢拗多幾次，去到鬼門關山之前先俾錢咯。 刪啦刪啦刪啦刪啦咁， 睇住佢。 刪啦刪啦，哎刪咗，哎搞掂。 哦，簽即刻過牌， 即刻過牌。 大概系咁咯，鬼月嘅走咯， 系咯啲习俗，下次再讲下其他啲习俗啊，嗰啲其他得意嘅嘢啦，中秋啦，系咯，烧嘢食喎， 一年容易又中秋，好， 有人， 好， 下次再倾咯， 有人咩啊？ 吓，有人欢喜有人愁 啊，好啦，系咁先啦，拜拜。 拜拜